了你的诺言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啊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吉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 口难开。

上眼睛，你就来到我梦里，望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暹罗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是你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给你好的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灯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云南民歌《迷渡山歌》。

人送到金沙滩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知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啊，说呀啊说不完。是在海房间，我愿将你等待，归时月正圆。月光光，正满轩，溪上人儿为归还。人隔千里，心有心相连啊，心呀心相连哦，心呀啊心相连。啊啊啊啊啊，你莫怕风浪险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你莫怕风浪险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蒋大为演唱的《小桥》，朱明瑛带出的《田野之歌》，余文华演唱的《太阳花》。 静静的夜晚，星光闪耀，天上轻轻的河水向远方流去，你可曾经过家乡的小桥啊？情的微笑，那天夜晚明月高照，我和姑娘分别在小桥，知心的花儿像桥下的流水，水有多少，花儿有多少。 悄悄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。啊， 太阳花，太阳花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音乐在旅途。下面请欣赏的是冯建学演唱的《三十里铺》，天使之城组合演唱的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。

双眼，你那一双弯弯的眉毛，似是也弯在月亮里 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瑛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你找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后再见。